清晰、准确、富有逻辑。在座的记者都不是第一次听张新杰做这样的赛后分析了，但是他们依旧要惊讶于张新杰的冷静。在这样一场将一年辛苦葬送的失利之后，大家完全感觉不到他的情绪波动。他不痛苦吗？他不失落吗？他不遗憾吗？当然不会。没有哪位职业选手在这样的失利之后还能鼓劲不搏，但张新杰就是能将自己的心情埋葬起来，就是能在适合的时候控制自己做适当的事。记者们询问对对手的看法。好的，无论你们是真想知道还是只是以此打话题，既然问到这儿了，要我答了，我便以中肯的态度答复你们。记者已经不能更满意。有了张新杰做的赛后分析，他们今天这场比赛的战报都会写得有档次许多。只是接下来怎么聊起大家更关心的话题呢？张新杰只谈了战术，根本不谈心情，这让大家没法从这一番长篇大论中找到任何一个切入点。这就是张新杰接受采访时一贯的严谨风格了，他的回答从来都只顿当下问题，从中几乎找不出任何能衍生中心话题的内容，实在是滴水不漏。没法顺势带出，记者们也只好自己重新起头了。 不愧是一场相当精彩的比赛啊！ 一位记者承接张新杰的分析，赞叹了一声后，开始转向下个话题。 那么在今天这场失利后，几位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呢？ 问题很直接，而所有人所关心的也正是这个问题。招待会现场立即安静下来。 我还可以继续战斗下去， 队长韩文清表示。敏锐的记者们马上意识到了，韩文清用到了主语我。作为队长，他此时的发言却并没有代表全队，大家马上猜到了这话透露的言外信息。韩文清还可以继续战斗下去，但是有些人不能了。 我也是， 张新杰随后回答。他当然也是，黄金一代的选手比起初代、二代选手都还有的打呢。大家所关心的那个问题本就不针对张新杰。 我也不会放弃， 接下来的人说道。但是记者们的目光转过后，就已经更加清晰地意识到什么了。霸图此时在台上的座次，韩文清、张新杰、林敬言、张家乐。韩文清作为队长率先回答，但是他没有代表全队，他所说的只是我。而后张新杰，再然后却不是依次而来的林敬言，而是张家乐。林敬言被跳过了，显然是因为他们知道林敬言所说的话和他们将不是一个氛围。所有人的视线转回，全场目光投射到林敬言身上，相机等等都已经备好，大家都已经猜到一个终结终于要到来了。林敬言站起了身，他的脸上挂着微笑。这位荣耀职业流氓的代表选手，他本人的气质可一直是挺温文尔雅的。 我想我是时候结束了， 林敬言终于开口。早有准备的众记者立时疯狂按下拍照的快门，他们要记录下这一刻的画面、这一刻的声音、这一刻的场景。而坐在台上的其他霸土三位，韩文清的神色依旧是那样的坚定不屈，张新杰也是一贯的平静，只有张家乐此时脸色颇有些阴沉。是因为今天的失利，或是因为林敬言即将的退役，亦或是都有。他似乎很想说些什么，但终究还是没有开口。霸图的队友们显然早已经知道林敬言的决定，他们或许有过劝说，但到最终到底还是选择了尊重林敬言的决定。他们所有人都一言不发，将这一刻完全的交给了林敬言。 而在这最后，我要感谢，首先要感谢现在坐在我身边的队友。在来到霸图之前， 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竟然能有机会和你们一起为了冠军而战。你们都是联盟最优秀的选手，能和你们并肩作战将是我的幸运，也是我毕生的荣耀。因此我也要特别感谢霸图这支队伍，感谢这支队伍在我生涯迟暮之年还能给予我这么好的机会。这两年我很充实也很快乐，唯一遗憾的就是我到底还是没能和大家一起捧起奖杯。在这里我也要向霸图的诸位说一声抱歉，我不能再和大家一起努力下去了。这个决定并不草率，是我思考过自己的状况后做出的慎重决定。我认为我的职业生涯应该到此为止了。人生没有完美，很不幸我没有拿过冠军，但是从呼啸到霸图，我的身边一直都有最优秀的队友，是荣耀让我遇见了你们。我要说的是，能玩到荣耀，能成为一名荣耀的职业选手，这就是我一生中最幸运的事。今天我先一步离开这片赛场，但我不会离开荣耀，永远不会。我还会一直注视着你们，祝你们能实现你们的理想。在最后，我要祝福所有人，和荣耀相关的所有人，是荣耀将我们串联在了一起，这将是我们毕生的荣耀。谢谢大家，祝大家好运。 林敬年鞠躬，这是他的告别宣言。记者们终于等到了比较话题性的东西，但是这一刻他们宁可没有这样的新闻，他们宁可林敬阳也和韩文清、张新杰、张家乐一样表示他要继续努力下去。但是没有，刚刚这一幕发生的是真实的，林敬阳已经发表了他的退役声明，他就要离开了。这位第二赛季加入有第一流氓之称的顶尖选手，终于也走完了他的职业生涯。他没有得过冠军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个人成就，甚至来霸图战队之前没有打到过总决赛。然后他却始终顽强，始终拼搏不息，他从始至终都在为了胜利而努力。没有人会嘲笑他，哪怕他在生涯末期已被后辈超越，因为这本就是时间发展的必然规律，这没有什么可笑。大家所看到的是林敬言虽被唐昊夺去了第一流氓的头衔，夺去了他在呼啸的地位，夺去了和他一起奋斗七年的角色，却没有夺走他的斗志，没有夺走他那颗冠军的心。他来到了霸图，和新的队友一起潇潇洒洒、痛痛快快地又战了两年，直至他自己认为应该结束，这才亲手放下一切。没有任何人可以让他选择放弃，除了他自己。 谢谢大家，祝大家好运。 林敬言说着。而这时霸图出席招待会的其他三位选手已经起身和林敬言握手拥抱，送上祝福。他们的心中或许都有不甘，但是在他们脸上所洋溢的却只有坚定，无论路向哪方，对他们来说都只会坚定地走下去，不妥协，不后悔，不退缩，一直向前，笔直地向前。 再见。 和三位队友互相祝福完毕，林敬言忽朝台下记者们挥了挥手，而后最后一次向三位队友点头致意后，转身就向离开通道走去。结束了吗？记者们有些发愣，但是很快却发现韩文清、张新杰、张家乐这三位选手就已经坐回了各自的位置， 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，就好像那个空出的位置从一开始就没有人。林静言有他的选择，而他们也有他们的。林静言已经告别了这片赛场，所以他离开，而他们选择留下，选择继续，所以记者招待会依然继续。记者们发呆，他们也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。这一刻，他们已不知该向台上没有离开的三位选手问些什么，他们甚至从来没有这样期待过记者招待会快点结束。霸图的坚强，霸图的不屈，他们感受到了，这让他们有些无法承载。 那么林静言退役以后，霸图战队会有什么调整吗？ 自然会有人来填补空缺。 那么能透露一下会是谁吗？是霸图队中的，还是会在转会市场上有所行动？ 这个暂时还没有确定。 好吧。 记者们这时早就没有了平素死缠烂打的功力，气氛完全被压倒之下，两个问题后顿时又陷入了沉默。霸图的新闻官终于在此时站了出来。 那么没有其他问题的话，记者招待会就到此结束，可以吗？好的，没问题。 所有记者拼命点头。结束了，霸图的记者招待会结束了，一位顶尖选手的职业生涯也结束了。但是在这片赛场上，有人离去，却也有人会毅然地走下去。霸图的其他人会走下去，而在眼前星星这支队伍，他们接下来就还要走，他们本赛季的路就还没有完。总决赛，总冠军，这支初入联盟的菜鸟队竟然一路杀进了总决赛，只这一步就已经是个奇迹，是这一步就已经有足够爆炸的话题了。星星出来了，他们派出了三位代表，叶修、方瑞、罗吉。很好，这人选让记者们有点激动。霸图离开，已恢复正常状态的他们立即察觉到这当中的话题。先不问星星本身，已有人站起来问： 请问你们知道林静言就在刚刚宣布退役了吗？ 问题出，所有人望向方瑞，这位和林静言合作多年的呼啸搭档。